坐上飞机要去巴黎， 是来自王力宏。著名歌手萧亚轩曾经这样评价过王力宏，他有他害羞的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，他有他疯狂的满屋乱窜的方面。有时我很困扰，他太完美，有很多的优点。他很少说不，不注重金钱，所以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，特别是作曲和其他的一些文艺工作。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。一起来听到王力宏。 你只喜欢我微笑，你决定我的需要，我要怎么说才好？

云山雨水三角汁香石化肌，云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，云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。详询18600476718，18600476718。 没在聆听，没在守护，这是唱过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人的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很颓废的一段时间，或许是因为亲人的离去，爱人的离开，事业的不顺利，朋友的吵闹，但也只有一段时间，生活还是要过，路还是要走，明天还会有很多的事情让你去做。最好的选择就是积极的去面对生活，做我要做的自己。温下来聆听到的好歌，凤飞飞，今夜为我停留。 今夜为我停留，今夜请为我停留。 有些东西注定是无能为力，当一份友情一份爱情从指尖溜走，但是却没有办法挽回，直至变成后视镜当中的风景，我们只剩下悲伤了，对吗？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，让我们做一个深呼吸，何炅和严艺丹的合作，手贴手的约定。 都是一声叹息， 爱却是一种语气， 还不能鼓足勇气， 害怕爱不够有缘分继续， 说不出甜的话，不完美的坚强， 原来是我的心只想要你相信， 我在手里最暖的爱情，手牵手的约定，不华丽的风景，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手牵手的约定，紧接着心跳的声音，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。 不甜的话，不完美的真相， 原来是我的心只想要你相信， 我在手里最暖的爱情，手牵手的约定，不华丽的风景，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手牵手的约定，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， 手牵手的约定，不华丽的风景， 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 手牵手的约定， 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 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， 手牵手的约定，不华丽的风景， 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 手牵手的约定， 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 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。

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他打开的花，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把那花儿采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给你把花摘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 其实挫折真的是难免的，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永远会长不大，就像是菜虫一定要经历过蜕变的痛苦才能够成为美丽的蝴蝶。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，不管别人看不看得到，不管别人能不能够理解，只有自己知道自己一定是最棒的。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现在还孤独的朋友，告诉他们现在有人在想着他们。蔡淳佳 Yesterday。 Yesterday 很模糊，那时梦很美，有个他会让我想飞。 Saturday 听着风，傍晚的海水，沙滩上看落日的我，也不太懂那几年的爱呀，要不要放下，该忘了他吗？而他的心情可能最后变成泥沙，没实现的梦吗，还在风里飘吗？要成一个谜，也许要成谜底，对吗？我问了回忆，他却不说话。Yesterday 是条路，多长的距离，我愿意偶尔看回去。

世界太多纷争，于是我们每个人变得不认真，每一颗心像座空城，希望喜马来敲门，才勇敢启程。有些泪就歇一会儿，有些泪会跌水，长大最终会终于学会就这么一生，别忘了反正其实是一样的心结，守着堡垒我奋不顾身，为了爱撑到最终会就这么一生，别忘了反正如果时间可以倒退，闭上眼只记住你的吻，曾经的那世界太多纷争，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变得不认真，每一颗心像座空城，希望希望来敲门，再勇敢启程。有些泪就歇一会儿，有些泪会跌泪水，长大最终会终于学会就这么一生，别忘了反正其实是一样的情节，守着堡垒我奋不顾撑到最终会就这么一生，别忘了反正如果时间可以倒退，闭上眼只记住你的吻，曾经的那承认我也有点情绪，该好好谈却让你离去，改天买点什么哄你，你就不会生气，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，十几个留言都没回应，感觉有一点不对劲，让我开始担心，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，该说的没有说，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，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，嘿、hey。

的未来，没人能改，我正永远向你走来。时空中弥漫着硝烟迷雾，我写来饮酒丹前曾相见。 不是